just don't know。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日本和欧盟达成的一个最新的关贸协定，这意味着一个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体出现了。而纵观整个协议内容，双方的媒体非常有意思地将这个协议呢浓缩为了奶酪换汽车的协议。另外在节目里，我们还要关注继星巴克、宜家之后，又一家全球知名企业开始向塑料宣战了。这是哪一家企业？在一个已经严重依赖塑料生活的时代，摆脱塑料得付出多大代价呢？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韩国上调最低工资实行之后的效果如何。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的暴雨已经过去了，眼下全国进入了一个高温酷暑的天气。暴雨刚过，日本东京就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他们共同在日本首相官邸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经过了4年多谈判之后呢，欧盟和日本正式签署了这一协定，被称为 EPA， 这也意味着一个覆盖了全球6亿人口、占全球 GDP 近1/3的超大自贸区即将建立了。日本媒体分析认为呢，日欧合作的背景仍要从世贸争端氛围盛行、全球化遭遇挑战、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战略调整等等出发。好，我们一起来关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举行定期首脑磋商，双方就日欧合作、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及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一定期首脑磋商原定在布鲁塞尔举行，但因日本发生暴雨灾害，双方决定将磋商改在东京举行。在会谈之后，双方正式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EPA の署名は保護主義的な動きが世界で広がる中、日本と EU が自由貿易の基石として世界をリードしていくとの揺るぎない政治的意思を世界に鮮明に示すものであります。 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需要经过日本国会和欧洲议会的批准才能生效，后者的审批环节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欧盟方面希望能够在2019年初的时候完成欧洲议会的批准程序。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始于2013年，涉及关税、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27个领域。在协定生效之后，双方将立即或分阶段取消大部分关税，其中欧盟将立即取消 99% 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而日本将立即取消 94% 欧盟进口商品关税，其中包括 82% 的农产品和水产品，然后在今后数年内逐步取消 99% 欧盟进口商品关税。此外，双方还将开放服务市场，尤其是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电信、交通等领域。由于日本和欧盟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全球经济总量大约30%，这一协定也是迄今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日本和欧盟的这份协议生效之后呢，日本从欧盟进口的葡萄酒、猪肉、奶酪、巧克力、饼干等产品价格将会下降，而日本出口到欧盟的机械配件、茶、鱼类价格同样下调。欧盟的化学产品、服装、日用品、啤酒出口量有望增长，同时呢，向日本汽车产业开放市场。那么作为交换呢，日本会在农产品领域对欧盟取消贸易壁垒。从中可以发现，对于欧洲来说，这次的最大受益方就是农产品方面。因此呢，欧洲媒体戏称这是奶酪换汽车的一个协定。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到访东京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刚在北京完成了和中国的中欧领导人年度会晤。中欧双方也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了对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以及希望进一步改革 WTO 现有规则的目标。分析人士指出，眼下欧盟呢正在经历一系列调整，包括了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以及一系列恐怖袭击的冲击，实力相对下滑的欧洲有了更多的焦虑和失落。在此背景之下，他们选择走出欧盟，与中国和日本来进行联合。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2018年下半年，美元的强势走势呢将持续的展现出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国会听证时说，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强劲，通货膨胀率稳定，美联储将会保持一个渐进加息的步调。在谈到贸易政策时，鲍威尔说，开放的贸易令各国受益，美联储不希望各国增加贸易壁垒影响贸易往来，而应该通过国际体系来解决贸易争端。好，请听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举行的听证会时说，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稳健，第一季度按年率计算增长 2%，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强于第一季度。鲍威尔认为，渐进加息仍然是美联储的最佳选择。谈到贸易政策，鲍威尔说，开放的贸易令各国受益，美联储不希望各国增加壁垒影响贸易往来，而应通过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解决贸易争端。他指出，那些对贸易持开放态度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拥有更高的收入和生产率，而那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则往往表现更差。鲍威尔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可能已对美国企业资本开支产生影响，因为美联储听到越来越多的企业表示将暂时搁置资本开支计划。 Really, there's no precedent for this kind of broad trade discussions. If it results in lower tariffs for everyone, that would be a good thing for the economy.If it results in a broader, higher tariffs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traded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remain that way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that'll be bad for our economy and for other economies too.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节目进入向塑料宣战这个话题。其实呢，这类话题在我们节目里经常会出现，比如上周我们刚刚为您介绍了星巴克公司宣布呢，从今年开始，全球所有的门店会在未来两年逐渐淘汰一次性的塑料吸管。从现在开始，这个计划就已经在全球的28000家门店中开始执行。就目前来说，星巴克旗下这28000多家门店，每年塑料吸管使用量将超过10亿根。那么除了星巴克之外呢，像宜家也宣布了自己的塑料废弃计划。深受欢迎的宜家餐厅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近期他们也表示会在2020年前逐渐淘汰掉门店的所有一次性制品。 除了淘汰一次性塑料制品之外呢，宜家还对未来2030年的可持续生活做出了庄严承诺。它的雄心壮志包括以真正的环保思维来设计产品，只用可回收或可以再生材料来制造它的产品。第二呢，就是到2020年100%使用清洁能源，将家用的太阳能电池板带到全球的29个国家来销售。再一个就是增加餐厅里的素食食物的比例。那么除了星巴克和宜家之后呢，就在这个星期又一家全球知名企业加入了向塑料宣战的阵营，他是谁呢？好，来听报道。 阿迪达斯宣布，从今年开始，公司将逐步在办公室、库房、零售店面以及服装鞋类制造过程中停止使用新塑料，直到2024年全面替换成再生塑料，这其中就包括被广泛应用于速干面料生产过程的聚酯。目前阿迪达斯销售的产品所用材料中约有一半是聚酯。按照阿迪达斯的计划，其2019年春夏服饰系列中再生聚酯的使用率将达到 41%。 此前阿迪达斯曾推出一些用海洋塑料垃圾制成的跑鞋，去年全年销量大约为100万双，预计今年能够达到500万双。根据统计数据，过去50年里，全球范围内塑料的用量增长了20倍。有报告指出，每年至少有8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照此下去，2050年的时候，海洋中的塑料重量可能比鱼类还要重，而塑料的回收率却远低于纸制品、钢铁等材料，仅为14%。面对越来越突出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抵制塑料的浪潮之中。此前宜家承诺要在2020年前取消门店餐厅中使用的所有一次性塑料产品，星巴克以及美国航空公司也宣布将全面淘汰塑料吸管。 全球很多大企业开始纷纷向塑料宣战，真希望很快呢就有中国企业的身影。而在这一系列向塑料宣战的企业和个人当中呢，有一位老人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已经91岁高龄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最近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呢，女王已经正式宣布要在皇室全面禁止使用塑料瓶、塑料吸管，她的禁塑意愿非常强烈。现在白金汉宫已经开始重新制定新的废品计划，他们宣布呢，厨师只能够使用陶瓷盘子、玻璃瓶、可回收纸杯，所有的皇室系列咖啡厅外卖食物包装必须是用可降解材料来制成的，所有来申请皇室认证的公司产品必须要先认证其对环境没有污染。这一次皇家是动真格的了。那么为什么英国皇室开始如此强烈的推行禁塑令呢？这是因为 BBC 拍摄的《蓝色星球2》这部纪录片呢，深刻揭示了这些塑料垃圾对于海洋环境的巨大污染。而这部纪录片呢，也曾经作为国礼由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赠送给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片子更指出，这些塑料垃圾虽然扔进了大海，但是最终呢，它很可能会回到人体内伤害人类自己，因为各种塑料垃圾风吹日晒雨淋之后会分解成塑料微粒，而这些塑料微粒呢会被鱼类吃掉，人类去吃鱼，最终这些塑料微粒又会回到人体的体内。研究者曾经在一个海岛周边海洋搜集了一批平时住在深达2000米海底的海洋动物，最终发现这些动物中 48% 体内都含有塑料微粒，人类扔给大自然的负担最终还得人类自己来承受。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韩国政府在2017年7月就做出了决定，从今年开始呢，要把全国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7530韩元，大约合45元人民币。这是韩国11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工资的涨幅。不过，这个提议在宣布之后呢，却遭遇了韩国众多中小企业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呢，现在企业负担已经很重了，继续上调工资呢，那么呢，会拖累韩国的经济活力。韩国总统文在寅近日表示，这个政策从2018年已经开始运行了， 而这项政策能够成功推行呢，关键在于怎么样来缓解中小企业的压力，并且也承诺要为这些企业提供稳定的补助金以及缓解各项费用压力的政策支援。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就此问题采访韩国建国大学的经济学专家崔铁根先生，来听听他对此的分析。 韩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长期以来的低增长态势，在这种趋势中，家庭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存在着不平衡。换句话说，家庭收入的增长不如企业收入的增幅，30%的家庭收入出现下降趋势，收入再分配近期出现恶化局面，较好工作岗位的数量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韩国经济以出口为主导，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增长放缓，导致2015年和2016年韩国出口出现负增长。这些情况都表明，韩国要想实现突破，必须刺激国内需求，必须增加家庭收入，特别是要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正如韩国建国大学经济学院崔培根教授的介绍，韩国社会目前面临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局面，韩国国内需求疲软。作为解决这些严重问题的第一步，政府将最低工资从目前的6470韩元提高到明年的7530韩元，这是自1988年开始划定最低工资以来的历史最大涨幅。此次最低工资增幅达到 16.4%， 增幅达到1000韩元以上。按照这个速度，文在寅总统承诺到2020年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0000韩元是很可能实现的。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缓解社会两极分化，提振韩国国内需求。 那些拿最低工资的人大多属于低收入阶层，所以这个决定有助于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此外，这一决定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刺激消费，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增加，他们往往会花更多的钱，这会增加韩国国内总需求，意味着个别企业将看到更多的资金流入，将有助于增加企业收益，从而刺激更多的就业。当收入增加时，企业将投入更多的资金来生产更多的产品，这将提高企业生产力。这项举措预计将打造一个良性循环，即企业生产力的提高将推动实际工资的增加。 最低工资是确保人们基本生活的政策保障。截至去年，经合组织中有26个国家制定了这项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在韩国，而是在世界各地成为有助于促进低增长和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措施。考虑到韩国单人家庭每月生活标准费用为216万韩元，最低工资上涨将使劳动者月工资增加，这给家庭留有一定的消费空间，将有助于消费，特别是促进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这可能会推动个人业务增长，并积极影响其他部门，从而振兴整个韩国经济。然而，很多小商店可能无法承担如此高的员工工资。 对于劳动成本占很大比例的业体，则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些通常是指少于5名雇员的企业。这些企业依靠低工资工人来实现业绩，制造业有很多中小企业承担很大的负担，这些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占很大比例，不得不依靠低工资的工人。此外，加薪可能会使在加油站工作的老年人或公寓大楼的看门人失去工作，他们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工作可以被其他人或自动化系统所取代。 根据韩国食品工业研究所的报告，如果2020年最低工资增加到10000韩元， 那么许多行业企业的利润将从 10.5% 下降到 1.7%， 而失业人口累计将达到276320人。韩国小微企业联合会也表示，87%的小微企业和小商店将受到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最终导致失业和破产等负面现象发生。随着反对声音越来越多，政府对此推出应对措施。 韩国文在寅政府宣布，将为受加薪影响的企业提供短期支持，而制定相关应对措施背后的原因在于要实现工资上涨，振兴内需，形成良性循环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在过渡期间小企业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相关支持措施表明，政府将直接支持员工人数低于30名的小微企业，但是这一举措也受到批评，这可能会导致混乱，造成更多的经济负担，因此需要制定详细的计划来应对最低工资上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低工资上涨 16.4%，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措，因此政府在制定软着陆的措施时必须要仔细斟酌，换句话说必须尽量减少负面影响。政府可以考虑通过支付小企业员工四大保险费用的方式降低企业管理成本。除了这种措施，政府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最低工资上涨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同时尽量减少负面影响。 炎炎夏日，天气虽热，但有人对空调却格外的敏感。在韩国，一家企业呢，创造性的把电风扇吹风和空气的清新循环送风结合在了一起，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好，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使用空调作为空气循环器时，会使空气通过空调循环到空间的各个角落，有助于降低费用。然而，空调循环机并不便宜，价格在10万韩元以上，所以消费者也不能说买就买。那么，有没有办法将家里的风扇变成空气循环器呢？今天节目里，我们将共同走进韩国 Bichirom 公司，他们打造出了一款名为 Fanformer 的新产品。我们将与公司首席执行官金同日先生一道聊一聊这款神奇产品。 最近空气循环器这种产品越来越受欢迎，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款产品我就想买一个，但是费用太高，我开始考虑把我家里的风扇变成空气循环器。我们采用了非常大胆的方法，我们的产品能够增强风速高达 90%，吹出的距离达15米，传统的空气循环器一般只有20或23厘米宽，但是常规的家庭风扇达到35厘米。换句话说，我们的产品是一个大型空气循环器，能够吹到更远的地方。 Fanformer 是 Fan 风扇和 Transformer 变压器的两个词的合成词，它是一个放置在风扇前端的安全网，增强了常规电风扇的功能。如果用户将 Fanformer 放在家中使用，风扇就会变成空气循环器，风速高出 90%， 而且出风能够达到15米，比传统风扇的8米更远。这种独特的产品参加了上个月举行的优秀中小企业展，并获得了广泛关注。那么 Fanformer 是如何将普通电风扇变成空气循环器的呢？ 通常情况下，当风扇吹风约一米远时，风速不到 50%。换句话说，风吹出后分散传播，而不是集中吹出。我们的产品可以利用喷嘴捕获流向侧面的风，并将其锁定在中心。此外，前面的格栅能够形成漩涡，降低阻力，这样风就不会分散，而是沿一个方向流动。 Fanformer 使用与喷气发动机相同的喷嘴原理，有助于增加风扇的吹风强度。 大量的空气通过喷嘴吹出，能够像喷气发动机那样获得动力。但 FOMO 能够收集侧面的风，避免能量的流失，将风吹出一条直线，使风的强度更强。利用这个原理， Fan FOMO 成为一个大型空气循环器，而成本却非常低。 Fan FOMO 这款产品是世界上首创的，也是唯一的。专家们一度质疑 Fan FOMO 是否能够提高风扇的风速，但我们开始出口时，我们只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我们不知道它属于电器还是属于普通的家庭用品。去年在台北国际发明展览会上，我们获得了铜牌，并获得了优秀中小企业展创意大奖。 Marketing Design에서영예의최우수상을받았고요。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听完了来自韩国的报道之后呢，您是不是也想试试在今年这个炎夏买一台这样的电风扇摆在家里呢？感谢大家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3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资讯。好，下次节目再见吧。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